中毒。 北京时间22:00。 今天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11.9万元到12.7万元。新哈弗 H6 Coupe 采用全新设计语言，外观更是运用钻石形体光学设计，车身整体线条硬朗连贯，车姿也更加张扬动感。同时，新哈弗 H6 Coupe 还搭载了 LED 大灯、全景天窗、19寸轮毂以及旋风造型轮网等吸睛配置。而 1.5G DIT 发动机加 7DCT 双十佳动力组合也获得了更强动力，并降低油耗表现，百公里油耗仅6.8升。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驾驶证的一些事儿。前两天啊，3月1号开始，就是大家都可能听说了这个代扣分行不通了，然后有一个实施了一个新的消分新规，也是算是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吧。就是公安部交管局然后统一了对全国的电子眼处理系统进行了升级。那从18年的3月1号开始呢，处理交通违法前都必须先进行实名注册并绑定对应车辆才能进行消分， 没错， 然后否则呢将无法处理。我们可以大概能够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带人消分，或者说找人帮你消分的话，这可能是行不通了，就是没法实时的来进行一个这么一个违章的一个处罚处理了。 对， 然后之后呢，我们如果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依然说一下驾驶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咱们驾照快到期了，或者说已经是在到期的边缘了，我们换领新驾照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东西。然后咱们先说这个新规吧，毕竟这可能是大家最近啊，最关注的一个从政策上的一个驾驶员政策上的一个信息。 这个听完之后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想起了一个挺火的小游戏，这就是升级版的开心消消乐。 开心消消乐， 就是之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违章了，我们要消分，肯定是拿自己的驾照，对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走到这个交通执法站的门前，会出现几个男子把你围上。 为什么必须是男子的 啊？我还真没遇到过女的。 黄牛。 有女的我就去找他了。 黄牛 啊，消分吗？这个什么这个马上就给你弄啊，一分多少钱呢？这个 一分一百，基本上一分一百， 对，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哈。这个从今年3月1日开始呢，这个交管部门统一的开始进行这种规定，就是必须要进行注册，实名注册，然后绑定对应的车辆才能进行消分。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可不可以先把它细化一下，跟大家来拆开来跟大家说，什么叫实名注册，怎么就是开始绑定对应车辆， 好， 如果我有多辆车怎么办。 好， 对， 那先说新变化吧。有几个新变化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大概有几个啊，两个。第一个是刚才咱们老车说的，第一个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带扣分了， 对。 第二个就是说绑定后再扣，就是违章后再绑定，这扣分也是不行的。 对， 然后还是今天可能会信息量比较多啊，我们尽量捡重要的跟大家说。 就是不能随随便便带扣分了，就是刚才老牛所说的这个黄牛就基本上没有这个再出现的这个机会了。你比如说在这个新规实施之前呢，我们如果要处理非本人车辆的这个违法记录的话，就可以通过什么服务网点啊，然后这个自助的这个交换机啊，交管大厅的这个违法处的一些窗口啊，都可以去办理，不管谁拿着自己的驾照就可以去办理了，对吧？ 对对对。 然后而在新规实施之后，如果还想通过上述的一些什么手机 APP 自助机网站这样处理非现场处罚业务的这个驾驶人呢，就必须先实名注册， 对， 然后绑定车辆才能进行。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吧，如果说咱们在3月1号当天进行了这个 绑定 实名绑定并且认证的这个车辆，那么您只能处理3月1号之后的电子违法信息， 对， 也就是说非现场处理的， 对，非现场。 啊，然后如果说是比如说2月28号这样的 违章， 你必须是拿着自己本人的驾照， 对对对对对， 和这个应该是车主的驾照， 就是，车主， 对吧，车主的驾照去这个本人到执法站去进行处理。 嗯，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 大家可能容易忽视， 对，咱们 就觉得我绑定了我为什么不能处理啊， 咱不能说是苛刻，咱们只能说是更加严格的一项， 这没错，这其实就跟我们银行开户一样，我今天开的户，我只能说是我今天把这个才把钱存进来，对吧，我不能说之前的那个业务我要享受一下，那个应该是也是不对的， 对，它会有一个叫生效的，叫什么生效时限啊， 对，生效 什么呀？ 生效的期间，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是先绑定后处理违章， 对，而不是先处理违章后绑定， 对对， 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 嗯， 再有一个就是说，绑定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 对， 简单三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多只能同时绑定3辆其他别人的车辆， 对， 哎，这是第一个3啊， 对， 然后一辆车也最多同时只能绑定其他3个人的驾照。这是第二个3，然后一个人历时累计绑定其他的人的车不能超过5次， 五辆， 也就是大家记住这个335，一辆车3个证，一个车一个证3辆车， 对对对， 然后一个人历时不能累计多于5辆车， 对对对， 是吧？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大家如果能熟悉的去了解它之后，实际上你会发现，如果按照咱们正常家庭来讲的话，应该是足够了， 足够了， 应该是足够了。 就算我们有两辆车的吧， 对， 算我们有两辆车，那么你一辆车就是可以一个人，你可以把这两辆车 都绑定， 互 相绑定，等于是四个驾驶证，对不对？ 对， 但是分还是一样的， 对，分还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第三个呢，历时累计不能超过5辆，那你还没有达到这个上限，所以你可能还有3个名额。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咱们这个，比如汽车生活是越来越转得很快速的情况下，大家换车的频率会更高，这个相应的啊，可能会比如说这证跟车走，车跟人走，没有问题，这个大家我觉得就跟咱们这个房产证一样，说到70年之后不可以用了，其实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担心，应该是，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说是黄牛那个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智慧啊，尤其在这方面的智慧是让我们远远都想不到的，这个突然想到，说是我这个能够绑定其他几辆车，然后同时呢，我的驾照呢，一辆车呢又同时能绑定3个人的这个驾照。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想到，比如说别人我把你的绑了，那我有个违章，需要你来帮我处理，其实也是一样的，等于说是就说， 但等于是互相用，而不是用陌生人的， 对， 咱们多余的那 两分。我们只是说，可能那个原来我们找黄牛是要花钱的嘛， 对， 1分100，你有10分，那1000块钱 你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吃顿饭没准比花100这还要多。 对，这但是有时候也想到这个个人信息的问题，我觉得这还是个人信息问题。这可能回归到这一点上来，大家现在都说这个个人觉得不安全哈，轻易的不扫二维码呀，不加微信什么的。那我们这个信息，一辆车互绑啊，一个人互绑多辆车，那其实这个个人信息，因为我们都知道驾照号就是身份证号，对吧，上面有你详细的住址啊， 是 你的什么什么个姓名啊，什么都有，这个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交管局这个安全啊，交通部的这个大部门，但是这个安全信息也是值得有时候值得考虑的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大家 毕竟是一个新规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适应的过程。 对， 大家可以在这个适应的时候来集思广益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有时候规定它需要去优化，对吧？咱也不能说是完全一招切的，说这个好还是不好， 当 然值得鼓励的。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继续跟大家说到底有哪些途径可以进行那种实名认证。 嗯，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你看屯子不再大，有什么帅有苏南，你的性情听我不老松也能更滑坤。屯在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那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3月1号开始实施的这个消分新规啊。刚才我跟老车跟大家说了，就是有几项变化和几个数字啊，比如说两大变化跟三辆车三个人驾驶证，一个人的驾驶证不能超过五辆车的这个绑定的这个规则。然后从哪些途径可以进行绑定呢？一个是下载咱们交管12123的这个手机 APP， 然后进行上面的这个实名身份注册，然后通过手机来绑定咱们自身的车辆信息。然后第二个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交通大队啊、执法站啊、交管所、车管所窗口来排队进行面签跟现场绑定。这两种绑定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这两种区别在哪儿呢？其实我们也是刚刚就是解读了一下啊。到第一个呢，到各大交通队车管所现场绑定呢，你只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原件凭表就可以了， 这非常方便。 对，然后再一个呢，通过这个交管这个12123手机 APP 这个实名注册呢，只允许申请绑定本人名下和一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 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毕竟手机是自己的， 对 对吧？你不能说是我用一个人的手机同时做其他人手机要干的事儿。 这个就是 一个隐私的， 对，提到刚才个人信息的安全性的问题了。 这个其实人已经想到了，咱们交管部门想到前边了。 然后呢，所以说我推荐大家还是如果有时间呢，还有你那个车管所也比较多的话啊，还是去一趟， 去排排队， 对是吧？ 排排队，去排排队啊。 这个有时候还能遇到点什么新闻之类的、啊。 对，然后具体步骤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还是说比较简单的吧。这个通过手机 APP， 就是交管12123的这个进行绑定的呢，咱们首先来下载，这是不用说了啊。然后进行身份证，说白就是一个注册， 对， 然后用户注册。然后其次呢，选择机动车进入绑定车辆的这个页面，选择机动非本人机动车之后，然后再提交相应的资料信息，里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像驾驶证啊、行驶本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要求你上传的一些资料。最后呢，提交审核，审核通过之后，系统将自动将审核结果通过短信啊、手机的这个12123的这个 APP 的这个推送啊，来告知咱们的这个手机申请用户。如果成功的话呢，就基本上就可以使用了。当然里边还有一个，您别填这个虚假信息。如果 那肯定不能， 您要填这个虚假信息的话，人家也是 会被加入黑名单， 类似于这个黑名单系统的。 对， 别觉得好像我随便填一个就可以怎么样了。 对， 这个我觉得办事儿如果没有诚信的话，您这个事儿就别办，对不对？ 对，还有几点特别注意的，跟大家一并说了啊。再一个，第一个呢，就是驾驶人绑定非本人名下车辆之后呢，处理电子警察违法，就是电子眼拍照那种的，只适用于罚款200元含200元以下的简易程序违法。 我认为就是 一个违章， 别闯红灯，别超速。 对，就是 就其他，比如违停啊、 违章停车， 或者说是 还不是那种 不小心压个实线啊，对吧？ 扣分的不能扣分那种的啊，不能扣分那种的违章停车。 然后第二个呢，是在一个计分周期之内满分学习3次以上，满这是累计凑了36分的这个驾驶人，不允许通过咱们互联网服务平台等线上支付方式处理非本人机动车的一个电子警察违法啊。 第三个就是你处理本人名下的机动车，这个就不需要绑定了，跟原来一样，该 就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对 对吧？这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就是适用于单身的朋友。 单身的朋友 、第四个 单身， 突然想到了， 是吧？可以给女朋友开始，给男朋友和女朋友小分儿。 那个 这是增进友谊和 那个，待会儿再说。如果分了可怎么办？因为一个人累计现在目前来讲， 你还我分 只能是五个车辆，对吧？如果两个人感情不合分， 前女友， 你还有前男友或者前女友的这个消分的记录，天哪，这个事儿就大了。第四个呢是三月一号前通过线上渠道处理电子违法的，这个原有规定不变，然后系统呢是不审核车辆绑定情况的。当然现在已经三月份了啊，咱们今天已经不能再做这样的事了。三月一号起，也就是现在了，实名注册并绑定对应车辆后，只能处理绑定之后的交通违法。 对， 这跟大家说了，就是你有一个叫所谓的生效期，对吧？就跟保险一样，你一号 投保 办理之后投保了，然后你二号的零时才开始生效。 没错， 也就是说在一号，你比如说白天十点买的保险，从十一点开始到二十三点之内，如果你撞了。对不起，您自己花钱去吧， 自己花钱吧。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是一些，在整个三月一号这个消分新规之后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说说我们编辑部的这个小朋友们到前两天啊，到这个交管局拍到的一个照片啊，虽然人很多，但是实际上对于新这个规定是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解读的。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命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这个照片是什么呢？是因为在三月一号之前，大家都蜂拥的到这个各个车管所去排队，正常交一些罚款呀，一些这个办理车务的这个手续的人，说实话，真的也是络绎不绝啊。所以，在各个这个交管局和这个执法站呢，都是分别贴出了一些请您细读的这样的字样的纸张。比如说，咱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同事啊，在北京的某一个这个交管所拍下的一个照片，它是写上是这样的：三月一日起，不绑定备案就不能处理非本人名下车辆违法的这个方式方法，理解是错误的，是误读的。实际上，大家是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为了更加方便咱们进行网上的交通违法处理，也是防范一开始我们跟这个老车说的这个黄牛的这么一个非法牟利，咱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是完善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也就是增加了新增了啊，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到的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而这一举措呢，为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处理新增的实际上是一条通道，而不是说您必须要去绑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单指北京地区，在北京地区不通过网上渠道办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朋友，三月一日之后依然可以通过交通大队的执法站的窗口进行办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方式方法，它实际上是交通部交通管理局为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的便民措施之间的一项。 对，可以这么说。对， 而并不是说大家所说到的说您三月一日之后就没办法怎么怎么样，没办法怎么样，不能怎么怎么样，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误读。 对，所以说有时候制定出一个政策来啊，我们一定要跟上一个解释。 这就是为什么说司法解释或者各种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解释也很重要，就让大家给你解释清楚了。之前我们那个理解其实是错误的，不要觉得说3月1号之后我们不绑定啊，就没法处理非本人名下这种， 对，依然是可以处理的，只不过是给你增加了一个更加方便的通道而已。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它确实在这种 确实有 也限制方面确实有， 大家要注意，就是它有时候有区别的。 对， 那你要是通过网上那个呢，可能就是面窄， 只能是一辆本人 啊，对，本人的，你还可以三月一号之后还是按照原来的老规矩去执法站去给别人办理，也可以 一样没问题。 对, 对, 对， 但是一定要处理就是你当天办理三月一号之后的这个违章。 对 对, 对 吧， 对， 再跟大家再重新总结一下，大家其实记住三个数字啊，第一个是一个人同时绑定机动车不能超过3辆， 对 对吧？ 对。 第二个是一个人的这个一辆车累计的这个驾驶证不能超过3人， 对 对吧， 不能往三个、最多就是3个驾照， 对，最多3个驾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人历史的这个累计绑定不能超过5辆机动 车。 当然如果说您换车会比较勤的话，我相信会有后续的一些更完善更便民的这种解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老车说的一项新规的出台，它必然可能会连带的很多误解， 对对，各种问题都会有 这个曲解的一些解释。那其实咱们还是不妨到一些这个窗口啊，或者说是多看一些这个官方发的一些很权威的官方的一些说明，别被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说法呀什么的所迷惑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其实为了推进更方便的一些便民举措，我相信不管是咱们交通的出行部门，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基建的部门，都是叫什么很好的去履行自己的这个职责。而咱们广大的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我觉得您方便实用，对吧？ 对，其实我们觉得我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驾驶员还是懒一点。懒一点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有违章啊，这个没关系，你处理它就 OK。但是这个东西出来，可能大家觉得，哎，那我在网上办理就可以了，我不用去这个执法站了，我不用出门了。 嗯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明白这个意思呢，你就可以亲自去一趟。 嗯。 你到那窗口问一下，你说我可不可以给今天可不可以给我办我本人名下的？我可不可以办我其他人非本人名下的那个？他会给你一个解释，你就都清楚了。 对对，还有一个，其实在给各个执法部门或者说这个服务窗口一个提醒，就是知道你们很累。 嗯，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微笑服务 态度 还是 很重要的， 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 好吧，那今天爱车帮忙就跟大家说这个消费的新政啊，并不是说一定不能怎么着了，大家一定要看各个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贴出的一些告示啊，或者贴出 的 一些具体的这个处理方法和这个实施的一些规则。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里啊，记得明天要喊红包了，咱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趟几条长河，才能找到我梦中的辽阔。风那么一吹，雨那么一落，满山遍野就开满七色的烟火。射几万猎，就唱几首情歌，温暖着你我心中的蹉跎。天那么的蓝，地那么的宽，策马扬鞭别错过远方的传说。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等你来摘最美的那一朵。月起的时候点燃了篝火，你会看见最炽热的烟火。